在清水潭，美丽的山茶花哟，开呀开在高山上啊，白衣的姑娘鸳鸯，那鸳鸯鸳家寒家郎。身段俏模样啊，温柔的时候啊，像呀像月亮哟，热情的时候啊，像呀像太阳。山上的男人我不爱哟， 我不爱哟， 一心有志家郎哟，寒家郎。 人家寒家郎， 弯弯的藤蔓哟，爬呀爬在大树上啊，活泼的鱼儿悠扬游呀游在清水潭，美丽的山茶花哟，开呀开在高山上啊，白衣的姑娘鸳鸯啊，鸳鸯鸳家寒家郎， 啊鸳家寒家郎， 白白的脸蛋。青纱装啊， 青纱装啊， 苗条的身段俏模样啊，温柔的时候啊，像呀像月亮哟，热情的时候啊，像呀像太阳。山上的男人我不爱哟， 我不爱哟， 一心有志爱呀，寒呀寒家郎哟，寒家郎。藤蔓哟，爬呀爬在大树上啊，活泼的鱼儿悠扬啊，悠呀悠在清水潭，美丽的山茶花哟，开呀开在高山上啊，白衣的姑娘鸳鸯啊，鸳呀鸳家寒家郎， 鸳家寒家郎。 Thank you. 沉默它要断音讯。